第四十四集， 气垫床上，郑永年蜷缩起自己的身体，表情痛苦地呻吟着。几名警察走上前，在查看了郑永年的伤势之后，小心而迅速地把他抬上了警车。孟昭和陆时琛快步从楼道里走出来，孟昭问周奇阳：“ 怎么样？” 受了点伤，没什么大事。 在警车里，孟昭掏出手铐，把郑永年的两只手铐住。车内的郑永年惊魂未定，往日的派头与体面全都抛之脑后，此刻他痛苦而狼狈地蜷缩在座椅上。孟昭把车钥匙扔给了陆时琛：“ 我把他送到医院，你去开我的车，我们在医院会合。” 嗯。 孟昭矮身坐到郑永年的旁边，对前面负责开车的分局警察说：“ 走吧。” 车子快速开往最近的一家三甲医院。闭塞的车厢内，孟昭听到郑永年因疼痛而加重的呼吸声，联想到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孟昭只觉得这呼吸声十分的刺耳。到了医院门口，警察将郑永年抬出车厢送到急诊，医生赶过来检查郑永年的伤势，其他两名警察在一旁看守着，孟昭则走出了门诊室透气。此时陆时琛和周奇阳也赶到了，周奇阳迫不及待地问：“ 哎，道哥，我刚刚赶到的及时吧？”“ 嗯，很及时，我差点以为来不及了，线索又要断了。” 周奇阳刚刚的那阵紧张劲儿还没缓过来呢，此刻他有些兴奋过度，变成了话痨。“ 我一接到你电话就联系了机场消防，一秒都没敢耽误，气垫床刚架好，郑永年就从楼上掉下来了，晚一秒都不行，一点都不夸张。”“ 哎，孟昭，你晚到那两分钟是去打电话了？”“ 嗯，以及做足跟郑永年打感情牌的充分准备。我看你追了过去，想着你应该能拖住他两分钟，这才敢放手做这些工作。”“ 还有昭哥，你这感情牌打得也很到位啊，陆顾问在车上都跟我说了。”“ 这件事你功劳不小，但陆顾问拖住郑永年自杀那两分钟也至关重要。 来 ，give me five。” 这时，医生从病房里走了出来。“ 啊，病人腿部轻微骨折，已经做了处理，别的没什么大碍了。”“ 成，谢了医生。” 孟昭道完谢，走进了病房，陆时琛也随之走了进去。周奇阳一只手尴尬地晾在半空，几秒之后落下来摸了摸自己的头顶，也跟进去了。郑永年正坐在病床上盯着房间的某一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孟昭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 郑台长，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孟昭，既然医生确定你身体无恙，那么现在请你配合我们的审讯工作。” 周奇阳拿了录音笔，一边录音一边做记录，郑永年则沉默着没有作声。“ 你既然选择了逃跑，还意图跳楼自杀，就相当于已经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而我们在抓捕你之前也已经根据面部识别确认了你正是暗龙客户之一，所以郑台长，无论你现在是否开口，接下来你都无法逃脱法律制裁，但如果你良知尚存，还想弥补自己的过错，我希望你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案件信息。” 沉默良久，郑永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你问吧。” 见他终于肯配合了，孟昭切入正题：“ 你是怎么成为暗龙客户的？是不是吴嘉义联系的你？”“ 是吴伟涵。” 孟昭看着郑永年，从他此刻的神情来看，他应该并没有撒谎。孟昭再一次的确认：“ 与吴嘉义有没有关系？”“ 也不能说没关系吧。吴嘉义这人在明潭市的影响力很大，到电视台做过几次访谈节目，跟我也算熟识。大概三年前，吴伟涵的云崖直播成了上市公司，考虑到和吴嘉义的这层关系，我们电视台派出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那次专访后，吴嘉义特意给我打电话，说凑了个饭局，要对照顾他儿子的老朋友们表示感谢。我没多想就答应了。当晚吃饭的时候，我聊到了电视台在经济上的一些难处，没想到 吴嘉义当场承诺要在我们台投放大量广告，而且没过几天就兑现了承诺。就这样，我对他们父子开始越来越信任。因为有业务往来，我们吃饭喝酒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但大多数时候吴嘉义都推脱自己有事，让吴伟涵单独过来作陪。有一次吴伟涵单独约我到酒店吃饭，来了后我发现他还带了一个女孩，说是他们公司现在主推的主播，也是他的同学，让我帮忙宣传宣传。我没多想，就答应了。之后吴伟涵便让那女孩坐到我身边陪我吃饭喝酒，这女孩在饭桌上就不停地暗示和挑逗我，然后我就没控制住自己，当晚就在酒店里开了房。 孟昭听懂了，这便是吴维涵第一次给郑永年提供性贿赂。 他的同学，这女孩多大？ 我不知道，看上去确实和吴维涵差不多大。 如果郑永年和吴维涵都没撒谎，那这个女孩是…… 这时，一旁的陆时琛将手机递给了郑永年， 看一下。是他吗？ 郑永年看了一眼手机上的照片，点了点头。 啊， 居然是徐莹莹！难怪徐莹莹掌握了吴维涵那么多秘密，却还能一路安然无恙地走到今天。这个过程当中，看来她也的确对吴维涵唯命是从，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继续说，后来呢？ 后来，我们私底下又喝了几次酒。每一次吴伟涵都带那个女孩来，直到有一次吴伟涵自己一个人过来了，然后很神秘地问我要不要试试更刺激一点的。我那时候已经陷进去了，整个脑子里除了女人就没别的了，然后就点头同意了。接下来他用车把我带到那个深山别墅，也就是你们说的暗龙，让我戴上面具进入其中一个房间，指着里面的女孩对我说，只要不出人命，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唉，再后来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 在与性贿赂有关的整个过程中，吴嘉义从来都没露面，也没跟你提过暗龙的事情。 啊，不，吴嘉义只是在饭局上露过面，我们之间谈的事情也全都跟生意有关，暗龙的事情我没有跟他聊过。我也不清楚这是他们父子俩一起做的事情，还是吴伟涵自作主张。 你确定？ 啊， 那策划之前那场媒体事件，试图把我拉下马，难道是你自己的主意？吴伟涵现在被关在看守所里，谁都见不到，这件事情总不会是吴伟涵指使你做的吧？ 那件事确实是吴嘉义让我做的。 总算牵扯到吴嘉义了。吴嘉义怎么跟你说的？ 就在发布会的前一天，吴嘉义来找我，希望我能按他的指示来做事，派一名记者在发布会上公开质疑警方。啊，起初我也拒绝过，暗龙的事情闹得这么大，明记电视台在这个时候跟警方唱反调，很可能会牵连到我呀。但是吴嘉义暗示我，吴伟涵已经把我的事情都告诉他了，我所性侵的那些女孩基本上都是未成年，如果这件事我要不同意合作，那很快就会有人叫我举报给警方。我 说到这儿，郑永年似乎开始有些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他抬起手抹了一把脸，继续说：“ 他还让我不要过于担心，说我只需要指定一名合适的记者人选，他会给那位记者一大笔钱，到时候警方只会怀疑记者被收买，而不会牵连到我头上。”我进退两难，如果协助他我还有一丝希望，如果和他唱反调，我知道吴嘉义这个人，他一定会举报我呀。权衡再三之后，我只好答应他了，也想着赌一把，希望警方能像他说的那样怀疑那名记者被吴嘉义收买。我唉， 郑永年连声叹气，看上去悔不当初。 唉， 孟昭猜测着郑永年是从哪一步开始后悔的。 是后悔自己前几天不该答应吴嘉义的这场媒体策划，还是后悔不该接受吴维涵的性贿赂，亦或者 后悔自己不该为了名利接受吴嘉义最初投放到明记电视台的那笔巨额广告费。 在吴嘉义最后找你这次也没透露他和暗龙之间的关系？ 没有，他只是说这是吴伟涵告诉他的，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救他儿子。 已经将郑永年成功的逮捕了，居然还是无法找到吴嘉义的直接罪证。孟昭不由得有些焦躁，他看着郑永年说， 你再好好回忆一下，吴嘉义有没有透露过任何跟暗龙有关的联系？ 这件事情确实从头到尾都是吴伟涵跟我联系的，你说暗龙跟吴嘉义之间有没有关联，我也确实觉得有，但这只是我的感官而已。孟警官，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实在没有必要还为吴嘉义说话，我所说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丝毫隐瞒呢。 孟昭沉默下来，从郑永年此刻的神情来看，他确实没有撒谎。看来吴嘉义的确是老奸巨猾，在整个暗龙运作过程之中将自己撇的是干干净净。对于吴氏父子来说，这也的确是最明智的做法，没有比父子亲情更牢靠的关系了。吴维涵被关在看守所里，一句话也不肯说，就是因为这对罪恶的父子之间早就已经达成了默契共识，只要吴嘉义不倒台，吴氏企业安然运行，那么吴维涵就算是犯下了天大的罪行，吴嘉义也会想方设法的在背后为他竭力运作，帮他减罪减刑的。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